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参加者5月3号瞻仰锦绣山太阳宫，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表示了崇高的敬意。